死溺亡，为其父王，会日迎斋，勤拂公衣，自因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，今佛亲眼诸大菩萨，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散僧，祝佛来应，佛持文殊奔临菩萨金阿罗汉，应祝斋主。在上一次讲到这个法会的缘起，是在一次界下安居圆满之日，也就是自知法会圆满这一天，就下安居之中是不出去托钵的。那么自知法会完了之后啊，又恢复了其实的制度了啊，这个时候寺庙里面没有饮食供给了。那么这是法会圆满第一天，波斯匿王，那么他在这一天呢就是斋僧啊，那么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盂兰盆会，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盂兰盆会啊。这一天的时候，这是波斯匿王啊，他做斋主。那么正好啊，这一天是他父亲的忌日，又遇到这个佛教团体里面这个自知发挥圆满的这一天，可以说这种因缘呢非常的殊胜。这个波斯匿王，波斯匿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有月光的意思。那么在当时一般人呢，称佛的智慧光明像太阳，波斯匿王的光明呢就像月亮，这是在星宿里面呢是光明最显著的。那么波斯匿王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呢见到光明，所以晓得这个儿子后来一定有大福德，所以把他取个名字有月光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名字实在是讲含多义，他还有一个意思叫圣君，也正是那个时候给这个外国交战是打了胜仗。打胜仗的时候，这个国王这老王生了一个儿子啊，所以他非常欢喜啊。所以波斯匿呢他有这两种意思啊。这一位国王啊就是舍卫国的国王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国王啊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，实实在在说呢，他是菩萨应化而来的。在过去龙光佛世的时候，他已经证到第四地了。我们讲这个地上菩萨了，他是第四地。由此可知，经论里头常常讲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。一尊佛他虽然是有那么大的智慧能力，没有别人来帮助他，他能不能教化众生呢？给诸位说不能啊，就跟一个人一样，他再多才多艺，他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啊，他唱个主角还要配角，还要许多给他跑龙套的，要没有那些人配合，他孤家寡人啊也是不行。所以由此可知，佛事都是如此。佛之后这一些弟子们弘法利生还会有例外的。所以古人常常说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僧。 这个赞叹就包括有互助合作，才能够兴教，才能够弘道，才能够真正做到啊自利利他。那么诸佛菩萨呢，就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我们晓得佛的常随弟子出家众里面1255人，都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，不是普通人。看到了尼姑罗汉并不是真正的小乘佛罗汉，我们在前面12句探得里面我们读过，念佛的在家弟子都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。所以这个道场的殊胜状言无与伦比啊。那么我们中国历代的祖师菩萨他们的道场给诸位说也是这个样子，不但他那些学生出家弟子们，他在家的护法门呢，与他也是有缘，也都是应化来帮助他的，来成就他的。这是在佛门世法里头给诸位说也不例外。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某人做县市长了，这是小福报啊。现在的县市长在佛法里也可以说是赞俗王啊，他是一个小地方的统治者，相当于古时候的诸侯啊。他底下的一些干部，他的秘书底下一些科长、科员替他办事，与他过去生中还是有缘分。真正是俗世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要牢牢地记住，佛祖常常教诫我们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，这个很重要。广结善缘呢，无论在世法出世法里面，你将来都是一帆风顺，没有障碍。那个障碍重重从哪里来的？没有善缘，尽与众生皆恶缘。所以你碰到的人不是帮助你，而是来障碍。我们做一桩事情，发的是善心，发的是至诚心，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，自己就要觉悟。过去怎么样呢？自己啊过分把自己看高了，太自负了，不肯与人解决。所以我们发极诚恳的心去利益众生，还是障碍重重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结善缘是重要啊。一切的恶缘，在今天我们觉悟了，觉悟了就要把它化解掉，不再迷惑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人际关系上，我们从今天一定要求改变，一定要求的能够适应环境，尤其是人事的环境，才能够做到团结，才能够做到互相谅解。这个样自己无论是修道在佛法的事业上，或者诸位在世法里面，你自己的事业上都能成功。那么我们读经都想读到这些地方，这都是给我们启示的，经里面有明说的，有暗说的，我们都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所以波斯匿王是再来人，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是大菩萨实现的。那么这种世界因缘就仿佛唱戏一样，都是安排好了的。他父亲的忌日，在这一天来供养佛，又碰到大众生自知也满，这个是盂兰盆法会。这不但是为自己培福，为先人超荐，同时也是教孝啊。 叫老百姓啊，要孝顺父母啊，慎终追远呐、啊，这是教孝亲，这是佛法里面的大根大本啊。事出世间法呢，都是建立在孝道上。隐斋隐是经营，在宫廷里面办斋来请福，主要的我们从文字表面上来看，他是为他的父亲求福。公益亦是一行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偏殿，这个是供斋的所在。正殿呢，是帝王啊，等于说处理国家大事的场所。偏殿里面是接待宾客，这是场所的供养。自饮是亲自去饮请，不是派代表去的，这是表示恭敬的。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，对于贤人，对于长者，我们饮请呢一定要亲临，除非是实在不得已这才派代表，不是十分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亲自饮请，这是表我们的恭敬心。广设真修无上妙位，这就是尽心尽力办这份斋供，处处我们都能看到波斯匿王极其沉静，接近了沉静之心。肩负青眼诸大菩萨，诸大菩萨是随佛一道来的，也是亲自请。那么这是过往这一天设斋供佛供养诸大菩萨。俗话常说上行下效，过往都这样做了，他这个国家老百姓啊当然都仿效，那就形成一种风俗了。所以在社会大臣每一家里面，城中啊那些长者居士们，这一天呢家家都办的有斋，都设斋啊供养释迦牟尼佛，供养啊佛的这些弟子们。所以说每一家啊长者居士同时诞生啊，诸佛来应，都是在等待着，这真正是一个佛国度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他确确实实是有能力分身去应供，你看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么做呢？没有这么做啊，这就是说明了佛法尽可能呢不要用神通，要视线的跟一般人一样啊，除非在这个一种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一种是做证明，但是一做证明之后啊就要走的，不能再住在这个世界啊，再住在世间呢就找有麻烦来了，现神通一定就能，这是佛法里面可以说是一种规矩，是现了神通告诉人我是什么菩萨罗汉带来的，他还不走，给诸位说这人有问题啊！现在我听说不少人呢、啊、说他是什么什么菩萨带来的，什么罗汉带来的，过去跟过释迦牟尼佛跟随过的，是吧？有这些造谣生事的、啊，他说了之后他又不走啊，雕言惑众啊！我们古大德确确实实有佛菩萨来的，啊、那身份一暴露，他马上就走。绝不会再住在世间。那么视线神通呢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所以佛没有。佛到波斯匿王那里去应供，那么城市里面还有许许多多长者居士家里都设了斋，佛的弟子多，也不能呢辜负他们大家。 就派着这些人说，你到这一条街，他带队到那一条街，啊，总是家家都走到，啊，不要辜负了这些人好心呢，知福的人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派了这个文殊菩萨，分灵菩萨、金阿罗汉呢，印度带主，啊，那么这个文殊菩萨做总领队呀，啊，叫他去分派。菩萨罗汉们呢，到这个城里面每一个地方去应供去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说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，说唯有我乃先受别请，缘由未还，不遑生事啊。阿难就是阿难陀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庆喜，庆是庆祝的庆。欢喜的喜，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这一天。我们要晓得阿难的身份，他跟释迦牟尼佛呢是堂兄弟，释迦牟尼佛四父亲啊，兄弟四个啊，净饭王是老大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净饭王很难过啊，最好的最喜欢的这个儿子本来希望他继承王位的，啊，结果他出家了。那么以后啊，听到他这个儿子成道了，心里也很欢喜，从出家了总是算有了成就了，成佛了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弟弟啊，胡范王啊，来向他报告啊，啊，他的妃子生了个儿子，所以他非常欢喜。这是值得欢喜的一天，所以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庆喜，两桩喜事同时来临，啊，这个老大的时候成了佛了，啊，小弟出生，那么这是说明啊，他跟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的关系。那么以后啊，他也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了。这个因缘后面会讲到啊，到后面时候我们再说。那么这是讲先受别请，这是在自知发挥之前，他有另外一个因缘呢，别人单独请他出去，所以到舍卫大臣聚合起来，到舍卫大臣去应供啊，他没有赶得上。那么在此地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佛在戒律里讲到这个请僧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叫次第请，一种叫别请，但是佛所赞叹的是次第请，因为次第请是无分别心，是平等心，是没有鉴别的。我发心要在三宝当中去陪佛，啊，按照这个出家人这个次序，啊，我有多大力量，我请多少出家人来应供，不在里面挑选，啊，按照次序来请，这个叫次第请，这个福报是最大。另外一种啊，就是别请，别请呢是有分别心的，啊，在僧众里，他对某个人好。特别单独请那个人，那么这个叫别请法。那么阿难这一天呢，就是受人啊别请了，缘由未还了，大概啊这个债主啊距离精确相当于他出去了，应供的时间到了，他还没有能够赶得回来，不遑生事啊。这就说是他先呢已经出了界，现在没有能够回到精神来，不遑就是不能够参与，没有能够参加了到舍卫大臣去应供这一个队伍。那么这是示现的这一次法会的因缘，这也是发起序的一个开端。 那么一切经的发起，这个因缘呢都不一样。譬如《大弥陀经》是以色法色相来引起，引发这个因缘；《法华经》是以光明引起，而这部经啊，是以阿难堕落的饮食里面为发起因缘。但是视线之思只是引发大教而已，那么大主义是暗示我们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了，这就是指示一昧的多闻而不勤修定功啊，在一切境界里头还是做不了主宰呀。那么怎么能够超生死出轮回呢？这是楞严会的大主义啊。所以以多闻第一的阿难故意的视线堕落来发起这部经，实际上啊就是劝勉一切多闻的人不可以疏忽大定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尤其是在末法时期，如果我们要从五个这个时期，就是五种坚固来看的话，佛灭度第一个500年是解脱坚固啊，第二个500年呢，这是禅定的，第三个500年呢是多闻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从第三个500年呢，就是楞严经啊当机者，解脱是正果，禅定虽然不能正果，但是也能够得到相似的果位，多闻就不行。多闻以后，塔富坚固，塔庙坚固，那是着重修福了，人天有漏的福报啊。可是500年之后，人就很可怜了，斗争坚固啊。斗争是什么样的下场，我们应当要晓得。所以从佛的这五种坚固，我们自己要实实在在要求，别人争我们不能争，别人堕落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人家堕落，我们要想取的一定要修定，要修慧，定慧等应呢，这才是楞严大定。所以在楞严会上不但是勉励阿难，实际上就是勉励多闻坚固以后的四众弟子。佛法法门呢，虽然是无量无边，诸位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修的禅定，既然都是修禅定啊，为什么要那么多法门呢？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相同，目的不一样。我们念佛修的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，所以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这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给阿难尊者的苦心呐，用这种善巧方便来暗示我们，来发起这一次的法会。如果要不修定，一昧的多闻呢，没有用处。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了，还能够救度一切众生，还能够利益别人。那么也许要有人问，这部经我们从经题上看到的时候，佛是直接显示楞严大定，为什么要以多闻阿难尊者悟度而发起？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，世间稍微聪明一点的人， 都习惯博学多闻，这是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如是啊。因此心不能专，智不能移，虽然费了许多的时间，吃尽了苦头，说老实话了，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，这个亏就吃大了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为上智与下愚不已。那个善智是最喜欢教的是哪两种人呢？一种上智，一种下愚。这两种人呢一定有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专，能够移。上智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就是一文一千物，他晓得真妄，他能够辨别厉害，他一听就懂，所以他能转，他能移。下愚之人呢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怎么他很听话，他没有怀疑，你叫他懂他绝不往西走，这种人也好教。现在所以说是他头脑很简单的，叫他怎么动他就怎么动。那么老师可以给他指一条路，叫他自己走去，他一定会走到。最难办的就是当中啊，是半吊子了，高不成低不就啊。可是这样的人占绝对大多数。那个地藏经里面讲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，指什么？就是指这当中这一段。上智与下愚的不好化，很容易教化。下愚之人他虽然很笨，他能够专心，能够一心，给诸位说，他要是既专又疑，他要用十年功夫，那个当中自以为聪明的人呢，那就绝对比不上他，要跟他相差很大很大一段距离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下愚之人有大成就，这就是他遇到善知识，他遇到好的老师，他能够守住一条路走到底呀，容易成就啊，定功容易开悟啊。那么莫南尊者在世尊这个弟子当中，他所代表的这个当中的人物啊，也就是代表一种说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物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了不起的啊。不但他博学多闻呢，他很了不起啊，还有一个关系，他是佛的小弟啊。所以在这个法会里，借他这个身份，他这样的弟子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不能学莫难呢？不能啊。所以不能是说不能学世现的这个莫难。莫难的根本也是大菩萨全巧示现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。所以这个地方扣看标题，示堕不是真正堕落，是装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，这是大慈大悲呀，救度一切罪苦众生。佛用言教，阿难陀用身教啊，做出一个样子给我们看的。身教跟言教啊，都有灭圣两方面。圣的叫我们学习，灭的叫我们呢要引以为戒啊，所以它有戒劝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文法不能够真正的依教修行，不如不闻。如果说一切经典读得很熟很熟，不晓得一文字其关照啊，他还是要堕落啊，还是不能自救啊。 所以佛在大经里面说，于法不修行，自己不能救。那么这样说法，真正修行人不必研究经论，那也错了。那就是俗话所谓说的因噎废食了。如果说是读诵经论不重要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的讲经49年，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修净业正因，第三条特别指示我们读诵大乘的。可见的读诵是不可废的，但是要想的一定要能够依教起修啊，这才是重要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世间常讲是学以致用，我们要不学，学了怎么样？要在生活上能够用得上。如果我们什么都学，学了在生活上呢，完全用不上，那么那种学问学了就没有意义了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浪费了精力。凡是所学的都要有用处。佛法呢，最讲求啊这一层，绝不学没有用的时候，越不修啊，无益的苦行。那么从这一方面来看，如果说佛教是消极的，那是大误会。为什么呢？佛教最讲现实啊，无论在行门，在解门上，他要讲求这个意义，要讲求价值，还得要讲求啊享受。正受啊，可见的他绝不消极。那么下面呢，就叙说他这一段因缘。既无上座阿舍离途中独归，其日无共，即使我乃至此印期，与所有臣四地寻期。那么本来啊，在佛门里面的制度，对于年轻的比丘沙弥啊，不可以一个人出门的啊，出门呢总要两个人以上啊，要有一个年长的带他一道去啊。可是阿难这一天呢，接受人家的别请呢，没有人陪他，一个人去的啊。那么一个人去，这才遭堕啊。如果有两个三个人同行啊，那这楞严会也发不起来了，我们也听不到楞严经了，这都是故意装的，犯了规矩了。一个人去，那么什么叫上座呢？这个上座有三种。第一种呢，叫僧年上座，是在大众当中啊戒拿最高的，年龄最大的啊，我们称他不上，所非同的，他有福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福报也是不能不修啊，应当要懂得修。第三种叫法性上座，就法性上座是指证了果的人，阿罗汉以上的啊，那么这个是法性上座。不管他年龄再小，或者他10岁、8岁，他证了阿罗汉了，那他就是上，这是指证果的。有上座的，通常有三种。阿舍离翻成中国意思叫规范师，要拿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教授的老师。我们现在在一般学校里面讲，好像学校一个学校啊，校长是和尚。教授啊，是阿舍离啊，他是学生的模范啊，就是学生的楷模，所以我们翻作规范，他的言行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。 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。般若理有五种，第一种呢叫出家般若理，出家的规范。我们出家受沙弥戒，受沙弥戒才算是出家。他给我们受沙弥，他教给我们呢出家人的威仪，出家人的修学的方法。那么这是出家过程。第二种呢是教授过程，第三种是戒魔过程。这两种呢诸位要受过戒，或者是受菩萨戒，受这个在家菩萨戒就有。这是我们通常讲的三思。三思和尚呢也算出家过程，三思也都成和尚，教授和尚、戒魔和尚。第四种呢叫依止过程，依止过程的范围非常的广大，就是他有道场，这都是指道场的住持。我在这个道场住了一天，这个道场的住持呢就是我的依止过程。所以这一类的过程里的是最为普遍。第五种啊叫教祖过程，这就是受经，我们跟他学经典。那么像现在佛学院里面这些老师们，他们都可以算是教祖过程。那么他教了多少呢？戒经里面讲他曾经教过你一句，你一生呢跟他学学的不多，只给他学了几句，他把这个几句的意思讲解给你听，你明白了，这个人都是你的教读模式。佛门里面特别重视的是师道啊，这五种都是老师啊，我们对他要有同等的恭敬。所以在戒律里面佛有这个制度，年轻的比丘外出啊，一定要有两个人陪他随道，这就是一个是上座啊，一个是卧室，所以是三个人同行。大华经里面讲一般七十，因为过去出家人天天都要出门的，要出门七十，出门七十一定要有同伴，没有说单独一个人呢到外面七十华严的。这是无合乎戒律。阿难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他就例外一个人出去，没有任何人陪伴。诸位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在49年教学当中，难道就是阿难尊者就这么一次吗？那我们也想，同学背着老师一个人出去的也多的是啊，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被发现的事。守规矩的一定是两个人、三个人同行，不守规矩的也多啊。你看戒经里面讲六群比丘，那就是捣蛋的、不听话、不守规矩的，也是佛的学生。所以佛在世他的学生当中也不是个个都听话的，也有很顽皮的，处处在外面不守规矩找麻烦。现在你要做了老师，你将来教学生，学生不守规矩，想象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也有这个情形啊。所以这个在阿难问师父戒兄经里面，做老师的不能够过分的得罪弟子。佛在世已经就实现这个榜样给我们看，所以应当有慈悲心，要能够谅解他。责备的用意还是大慈大悲，责备呀，要能叫他回头啊，要能叫他生惭愧心、生恭敬心、生报恩心，这才如法。如果责备呢，叫他怨恨一辈子，这个错误。所以要晓得责备人是爱人，不是爱护人不责备他。父母责备儿女是为了爱护他， 老师这位学生也是为了爱护他，不爱护的那个学生，老师对他一定是客客气气，当宾客一样看待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不教他的。不要想过去，我在求学的时候，在台中李老师教我们这批学生，老师就说得很清楚，那个学生挨打挨骂的，这是老师照顾他了，成就他了。那个学生呢，老师见这个学生面开开心心的，那是老师平息他，不要他，等于开除掉了，学生在背后。为什么不给你借冤仇，对你客客气气，换一句话说，又无药可救了，这个人没办法教了，所以才对你客客气，给你借个善心，认为你还可教，那就要再背。那么我呢，在此事先的这个违反了规矩，私自一个人出去接受人家特别的别请，七日无功，平常也不能出去，下安居的时候这三个月当中是不能出去，这是解下的时候，第一天他出去，安居的时候啊，每一天这个精舍里头啊，由菜饭供养，由这些居士做好了送上来的，在从前这个寺院里面是不煮饭的啊，所以出家人一个就是外面去托钵啊，托回来吃，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家送供养的。这个制度到中国来才废除的。中国来的时候，我们寺院里面有厨房，有斋堂，斋堂就是饭厅，跟印度啊是不相同的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，跟印度不一样。而佛法呢是活活泼泼，佛法是随俗，它不是个呆板，它能够适应一切的环境。所以我们中国出家人的生活方式跟印度人不一样，日本人出家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中国也不一样，所以他能够适合各个地域，适合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，所以在生活上呢，可以随顺环境来改变，但是原则上啊是一致，那就是修定修慧，这是没有两样。郭南这一天回来了，大众啊都出去了，去应供去了。精舍里说没饭吃，他就发了心了，只吃印气，印气是钵。那么钵为什么称之为印气？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法，从意思上翻译的。因为这个钵的做法也不是随随便便做的。它有一定的质量、颜色以及大小。质量上呢有两种，一种呢是铁钵，一种呢是瓦钵，就是陶器。质量是两种。那么颜色呢是红黑色。就是红色跟黑色合在一起，是这样的颜色，那么也就是染色的意思，不是正色。量呢是随自己饭量，我吃多少的时候我就钵做多大，钵做太小了一钵饭我吃不饱，太大了我吃不完，所以这个钵叫应量钵，我有多大饭量的时候应该做多大的钵，最大不能超过三升，三升是相当大了啊！超过三升，那人家看到你拿了个大钵去的，这个和尚贪心啊，呵，这个钵比洗脸盆还大，是吧？那人家要笑话你的，所以说最大了不能超过三升，最小的容量的时候呢不能小过半升，半升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吃饭的一个饭碗一样，那很小啊。我们现在普通吃饭的饭碗差不多是半升啊。那要拿我们这个饭碗来说呢，最大不能超过六碗饭啊，装六碗那个钵就太大了，所以叫做印气啊。 它应质料啊，又应色，颜色又应量。说欲塑油尘，油是油化的这个所在，那么这就是指的穴位过，穴位大小。这是世尊以及他的弟子常常在这一个地区油化。四地奇，四地奇是的，我们俗话讲圆门透波，四地奇法是不选择，以平等心来起始，一家一家的都学，不选择的。这种起始的方法呢，不是小乘人，是大乘菩萨，菩萨起始是次第起，小乘人起始呢不是次第起。戒经里面讲简别五家，这个戒经的规定有五种人家的不可以去透过，因此他就不能够次第。看到这一是我们戒里列的这一家，我不能到他家去，要超过到别人家去透过去。那么这个五家是指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做官的人家，做官的人家了不要去透破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做官的人呢都有傲慢的心情，对于这些透破的人呢不太尊重。那么我们要是去透破的时候不善于应对，往往人还生气，反而不好。所以对于做官的人家来说，小乘人不去起始，大乘菩萨的可不，菩萨有无碍的智慧，能够应付得了，能够度化，所以菩萨可不，小乘人呢不行。那么第二一种呢，是屠户不能去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卖肉的、杀猪杀牛的，这些人家不去，杀生的，他对我们修行人呢这个心理上影响很大。我们修慈悲心，看到人家杀的血淋淋的，心里不忍。这个释法流说，闻其身不忍视其肉，看到他的杀生，他不吃我们这个饭，我们怎么能吃得下去啊？所以这个呢要回避。还有一种啊，就是卖酒的，酒家我们不去其实。再说风化区啊，我们不能去。这些处所啊，都是有伤慈悲心，所以不去其实是养自己的慈悲心，不叫他们生烦恼，用意的慈悲，用意是很善的。不是恶意，但是菩萨呢没有鉴别，菩萨其实是次第起。那么阿难尊者今天呢发了个心，他要次第起，这就是在小乘人发了大乘心，发了菩萨心。过去他是鉴别的，今天呢他不鉴别，大概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道行够了，我应该学学大乘了，学学菩萨了，不要鉴别了。从前要想学他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有同伴的，你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同伴会到老师那里去告状啊，你不敢这样做。今天一个人，没有人陪着他，自己可以为于所为，要学学大乘菩萨。那么我们要说的不好听的话，你自不量力啊。这个地方是阿难尊者事先榜样给我们看的。我们无论学什么东西，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，我是不是能做得到，做不到的换一个方式，绝不可以勉强。最怕的就是好高骛远。可是今天你要是讲这些小经， 初级戒淫大众的经，没有人听，人的习气怎么样，就是好高骛远，越是大经越是深的东西，哎，他觉得越有味道。现在有没有用处呢？根本就没有用处。实在讲的大经大论呢，就好比那个麻醉针一样，当时打下去兴奋一下，一会儿呢通通没有了。小部经论很踏实的，没有看在眼里，瞧不起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这是众生一种执着成见太深，这是很大的毛病。因此我们在大经大论里面能够说得到的利益，只可以说天习在阿赖耶里面成为种子而已。我们真正要得利的，还是在小部经论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利。无论在戒门与行门都要有根底呀，这是我们要切切记住的。没有根，没有底，怎么能够发扬光大？那么再看下面，前面是发心，心中初求，最后禅悦，一味在此，五问尽会，刹利真性即占脱了。方行登此，不得为见，发意言成，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初求是初发心，因为什么呢？过去是简别无家，一向啊都是守住小乘规矩，今天才发大乘心，学菩萨的七十法。最后禅悦，禅悦就是施主。这个最后啊有两个意思，因为我难得晓得佛与那些同学们都已经到社会大城去应工，他去的最晚，去的最晚，哎，还能碰到一个债主啊，这是最后的一个债主，可以说他是最后入大城七十几个人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他是其实遇到这个人呢，也是这一天初发心啊来共生。那么在社会大臣所有的那些共生的人家里头，他发心是最后，为什么人家天天都在那里供养出家人，他只有今天发了个心啊，也来供养出家人。所以有这么两个意思在，想找这样的一个禅悦做他的债主。勿问尽会，这个尽就是指的刹帝利、婆罗门。这在印度啊，四性阶级里面，这两个种阶级是清净、尊贵的。慧也就是微见一类的，是指这个占陀罗。刹帝利呀，是王族。婆罗门是修道之人，旃陀罗是在印度啊地位最低，四星阶级里面最低。那么他今天所采取的方法呢，是菩萨法。菩萨法是不简别，完全用平等心，所以说不问是净也好，是慧也好，你是贵族也好，你是一般呢都是贫贱之家也好，他不坚定，按照这个次第来起始。这是放心等死的方式方法，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平等大慈的起始法。平等大慈起始法是释迦牟尼佛给菩萨们所讲，而不是给小乘人所讲。不择就是不选择，一律平等地看待。所以说不择未见，不像这个小乘人的这个五种里面啊，那做官的，其余像这个卖酒的屠户啊、 风化区啊，那么这个都是算是会与见的这些人家。那么今天他一概不鉴别，不分别，一律平等的来看待，就是法义严惩的无量功德。这在菩萨法里面，大乘佛法里确确实实是如此，但是小乘人呢，定力不够，智慧不足，我才特别教诫这五种人家不要去。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，这个平等其实有几点意思。第一，自己确确实实证到平等的境界，入不二法门。如果看到这些斋主们还有贫还有富，那就二了，就不是不二了。见了性的人，看一切众生同时平等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先平等呢，见外面境界就平等。平等心是真心，平等心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。这是大乘佛法里头终极的目标。大乘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都是以这一个为目标。我们学的是明心见性，我们学的就是入不二法门。如是讲正如啊，一切法里面我们唯看到是一，二看不到二，这个心里就不起二念，这才入不二法门。这是第一点意思，确确实实它是这样，所以他没有选择。第二点意思呢，利贪慢之用。那个富贵人家供养的菜饭好啊，天天到那里去吃，天天去吃好的。那个穷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啊，甚至一些盛饭呢、剩下来的菜的时候，你也不愿意去吃这些东西。啊，这样怎么样？有分别心，有贪心，有傲慢之心。对于贫贱人家瞧不起，对富贵人家有巴结的意思。所以佛子对这个大乘菩萨，这是绝对要禁止。第三呢，还有定力。所以从事大僧这些行业的人啊，他有定力，不会为他所动。淫女之家的时候呢，不会为色相所动，他有这个功夫，有这个定力。第四种利益呢，是避免一切人的疑惑啊，因为世间人不懂得佛法，看到你透过哎，这个人家去，那个人家为什么他老不去啊？反复心里会猜疑。第五种呢，就是对治小乘人的分别，小乘人有分别心，大乘人没有分别心，所以。四谛起呀，是菩萨的起始法。那么今天阿难尊者是头一次发一个大愿呢，要学菩萨的起始法。底下这几句说，这个法已圆成，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了。这个是说明阿难尊者为什么要发这个心，他的用意呀，实实在在是好。是发了一个圆满成就，无论是净或者是慧，一切众生的无量功德。阿难虽然发了大心，平等行持了，很可惜，他是在意识分别处发的心，不是从真性里头发起的心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从妄识里面发心的，不是真心所发的。他这个心愿呢，是以分别心、执着心、虚妄心做基础的，所以他的遭难。如果他是以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做基础的，他就不遭难。我们今天在佛门发心发愿，我们是基于什么而发的？这个是关键的所在。我们从真心里面发的，我们是从妄心里面发的。 我们是从清净的心里面发的，还是从明文利养心里头发的？那么这也是阿难在此地给我们一个启示啊。阿难在此地虽然说法义圆成，既然讲法义，就带着有勉强的，不是从至诚心里面发出来啊，我今天发个心啊，这就是勉强，不是自然。勉强的发心给住处，这就是招魔的根由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论是在佛法里头或者在世法里面，我们要想救自己，要想救众生，从哪里做起？从真诚里面做起。各位要晓得，今天整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是做假的世界啊。人与人之间都是虚情假意，没有一句老实话。说的不好听啊，今天的世界是个骗子的世界啊。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，国与国之间也互相欺骗，那个天下不乱，哪有这种道理？理上就讲不通啊。天下为什么大乱？就是人呢都失掉了真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要想救自己，我们就是以真诚就能够把自己救助出来。别人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；别人以假意对我，我以诚心待他，这就行。那要不然说，那这样做我不是吃了亏吗？给诸位说，一赢一多，莫非前定，没有吃亏。如果你要是吃亏呢，那因果定律你就推翻了。所以啊，印祖劝我们念了凡四训。你把了凡四训念通了，你才真正恍然大悟，彻底明了就是因果报应。所以是君子乐得做个君子，小人是冤枉做个小人，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，谁也吃不了谁的亏。要拿这个佛经来说呢，那更是说的确实。法华经里面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后面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应啊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用真诚心来待人来处事？为什么还要用虚假？自己在那造罪业，在冤枉造罪业了。所以佛经念通，善书念通，你在这个局势混浊的时代，你一定有方向，你一定有一条光明的大道，你自己得大自在，你也可以能够引导一切众生走向光明的道路。这是我们在今天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就是不说假话，不做假事情，待人接物言语都要以真以诚实在，决定了没有虚伪，才能够自救救人，才能够如大乘佛法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只叙说出来阿难尊的他这个发心的因缘，下面呢还有一段文字说出他为什么要发心，就是底下这一段，他也有个道理，也不是凭一时高兴。那么这个叙述啊，他怎么样造作啊？怎么样呢？发起这个楞严的发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